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。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，嗱，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。第一种系银级订户，即系每个月俾$10，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，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，包括书啦，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，例如卫衣啊、T 恤啊等等，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，同埋《癫狗日报》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。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，每个月月供$30，咁啊，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，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，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。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，每个月俾$100嘅，即系支持我哋$100嘅吓，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，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，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，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。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何容兴的足球世界同大家见面啦！今天我哋天大面子，就点解兴光面子啦？ 冇，千祈唔好咁讲。 就系有著名足球评述员，亦都我哋即系俗称嘅广播佬，就系何鉴光先生。首先就多谢阿鉴哥。 我头先先同阿鉴哥即系咪之前咧，都讲即系呢一代嘅广播佬同而家。在電視台廣播的人呢，足球評述員呢是兩種不同的層次的。廣播佬呢，就我們以前聽著的收音機呢，就自己他們會講出來呢，我們自己都想到的畫面是怎樣的。那麼一會兒我們就是請教鑑哥。 不止，我們當時看，即我們有落場看過的嘛，即是球場看啦。我們發覺呢，就廣播講到球賽咧，精彩過你真係睇個重播。 我踢緊波嘅時候，我聽到佢喺度鬧緊啊！ 我話俾你聽，阿興哥鬧你唔緊要，嗰陣時係有個環境係咁嘅，信唔信係由你。你哋好多老細咧聽住我哋講，我哋話換邊個佢就換邊個嘅。 即係你係專業總指揮。 啱啦，係啊，有老細真係咁噶。嗱，我老闆都話換佢都換佢換佢咁嘅。 會啊，真係會有少有影響。 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冇咗你哋廣播咧，場波冇咁精彩啦，爭好遠咯。 我哋成日都俾人話我哋大話精啊嘛，場波唔靚都俾你講到靚，唔知你講到刺激。喂，咁我哋責任係咁噶嘛？ 啱，講啲要講有氣氛先得㗎，係咪？唔係死氣沉沉。 你要將啲球迷帶入球場啊！ 冇錯，要融入個球賽度。 如果佢聽完你之後覺得場波唔好，佢就唔去睇㗎啦。 係啊，但嗱，我哋即係睇翻啦，就即係我諗我好客觀咁評論啦，就香港當年嘅足球評述員啊，類似阿肥啊、鑑哥咁樣，係高水平過外國嘅。我有睇英國波，佢哋做球評嘅。就即係你聽落去你都黑眼瞓，但係你哋去廣播咧就哇場波生曬， 我 就 哇仲取重。 咁但係一樣嘢，我喺即係以我自己即係最大個記憶咧，即係阿鑑哥第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喂你當年你鬧即係評述嗰陣時候咧，即係對某啲球員嘅批評咧，係搞到你身邊要上電視台解話，你記唔記得呢件事啊？ 太多啦，足總解話球員係好少嘅。 咁我點解要你解話？ 好似我哋批評足總嘅處事方法，最嚴重嗰次好似話啲領隊，我哋係衰嘅，即係話都成日輸波嘅，我都咁嗌獎金啦，我嗌500萬都冇用嘅啦，都俾唔到出去嘅，即係諸如此類嘅嘢咯。 或者我哋批評，唔俾人批評嘅。 香港又開始到家長咁㗎啦，呢樣嘢 冇言論自由呢樣嘢，廣播都係 幾言論自由嗰個咧就自己呃自己，係有個佢喺佢嗰度佢個界線嘅。 即係我哋嘅自由就係要乜都噏得啦。但係佢有佢嘅界線，你自由到邊度？ 喺體育喺球場喎、 啊，冇冇地方分別嘅應該。 系咁咧就其实你中人系叫你何老鉴啊、K K 啊，定系鉴哥 咁乜都冇所谓，不过系千祈唔好叫鉴哥，叫老细 K K 啦 ，K K 啦，唉，嗱我仲有， 仲有一样先，唔好叫何 Sir， 一叫何 Sir 我就打冷震。 嗱，仲有一样嘢咧，我哋记得当年曾经有人批评过你，你讲波讲到煽动性，煽动到啲球迷暴动。 我知道你想講邊場咯，南馬嗰場 咯，國班 嗰場我真係要上去解話。 邊場啊？ 南馬國班、 啊。南馬輸波降班嗰場啊， 佢跟住落嚟 啊，點啊喺加路連山落嚟啊，咁啊，你知嗰場我幾緊要啊？嗰陣時我真係講長啲咧，就我同嗰啲交通曬好熟嘅。咁啊，大球場條車佬咧留翻個頭位俾我嘅，咁但係嗰條沙燕同我講明，佢話嗱一散場你要走噶啦，我因為你頂住後邊，我得我散場我走噶啦，我話一散場我叫我手攣握住我出嚟走啊，咁我喺車落到嘉聯山度，有啲琴迷就向住我啊乜乜乜咁叫，咁我停咗落嚟，好啱唔啱啊？讓到咧公民會有個你都識噶，不過就我哋叫佢做啊水務局長落嚟，佢又懶好心，唔係同我打招呼。一俾你球迷認得我，唉，埋嚟拱我架車。 有冇反轉咗？真係反轉 了。上下反轉噶啦。咁佢第一條沙展啊，到啦開路啊，即係散波開路噶啦，有啲交通啲鐵馬俾你埋嚟，你都望到我，哎，上我老監。咁嗰啲友見到佢，你咪走咯。咁我話走得，唔係我就翻噶。咁就係頭先台長講話，要我上去解話，都冇乜點解話嘅。我話你俾證。冇啊！你俾啲證據我，你拎兩帶出嚟聽，我邊句説話係煽動？ 唔係我哋啲煽動性都冇咁勁，大佬講真嘅，我哋煽動都係 老細咧，我哋啲老細你冇得拗噶，我要攞證據，你話我煽動啫？嗯，邊句説話先？邊樣我冇叫啲球迷喺街召佢打佢咁樣？ 嗯，嗱。因為喺銅鑼灣有多鑊㗎啦，燒垃圾桶啊，又 大件 啊！我唔係叫佢，喂，你有得攞燒垃圾桶，我冇叫你啊嘛，大佬。係 啊，唔係咁，但係你個即係牽動啲人嘅情緒，令到佢哋想燒垃圾桶啊嘛， 即係有影響力啊，影響力犀利啊！ 喂，老細講，我哋都冇呢啲影響力。 我同老細講，我話你要我講波冇影響力，叫我嚟做咩啊？ 係咯， 我你嗰陣時因為我哋同商台競爭得好緊要嘛，啲節目啊，大家搶聽眾啊嘛，我得我聽我咪照噏咯，我冇所謂㗎。 咁你可唔可以你而家可唔可以覺得即係你入行嘅經過啊？咁誒，你而家就嗱，我即係都係做功課。你今年應該83定84啊？ 八，我係35年出世嘅， 係即係85啦。 我唔知八十幾啊！我去睇政府醫生，寫我83嘅啫。 哦，係。 咁你入行經過嗱，我知道嗱，令尊咧就係粵劇界噶。咁啊，你嘅大哥啊，咁啊，資深好都幾出名嘅，即 係綠葉 演綠葉演員啦。咁講名嘅，大家未必會知，大家睇到樣就知邊位。 佢話 Kelly 飛啊，佢大佬成日都有鏡唔出咁。 係啊，好多戲㗎，咁 佢做 好多戲㗎， 成千部啊，仲 做啲咩咧？咩啊？公寓老細啊，雞蟲啊，阿師爺佬啊，嗰啲先做嗰啲嘅。 唔係，冇你會做乜嘢先啦？ 有角色嘅。 而家你睇嗰啲粵片，成日都有佢㗎。你而家睇翻嗰啲咩啊？元彪啊，成龍啊，洪金寶嗰啲，成日都有佢㗎。 即係大台啲。 我唔知前晚先睇到戲，佢做公寓老細。 即係大台啲電視劇都做咗。 就係 嘛。咁點解你唔跟佢入行咧？ 冇嘅，即係你。講環境，我出世嗰陣時係日本仔，走完爛去澳門又翻嚟香港。咁啊，你嗰陣時仲邊有年紀又唔大，仲邊有考慮做邊行啊？大唔好講， 即係有得做 嘅，有得做就得噶啦。咁同時做戲唔係話咁易噶。我唔知點解我大哥會入咗戲行，我老豆入戲行咧，佢又唔係做戲嘅，佢係做畫布嘅，即係啲佈景嗰啲嘅。咁佈景以前咧就由嗰陣時國民黨有個叫咩機械咩總工會，即係好大嘅喺裏面，廣州已經好大嘅，所有啲機械嘢有啲全由佢哋工會責嘅，咁變咗嗰啲咧由佢哋工會派啲人去做，咁佢咁入咗去啫嘛。咁我嗰陣時，唉，仲諗咩到做戲你都話咁易嘅大佬，你要跟啱個老大老官肯收你，教你功夫，呢幾多年你先可以揾食。但係嗰陣時餓死咯，係咪先？ 即係好多關係 咯。係咯，好多關係㗎。咁變咗即刻要揾食㗎嘛。我話俾你聽啊，我第一次做咩，你會做咩啊？ 揸糖環噶，唔係巴士佬啊，賣點心嗰啲啊， 而家冇啦， 捧住個大蒸籠咁樣嗰啲啊，我十幾歲啊嗰陣時， 係咁啊，跟住就好似 跟住就過咗嚟香港，就入咗醫務處，醫務處做咗廿年，廿年去咗港台做廿年。入咗大陸又做廿年，咁就咁冇曬青春。 但你最早入港台係做記者噶，咁點解記者又會轉咗係做廣播？ 即係點講啊？係好機緣巧合呢個講，即係所以我啲世人咧好幸運嘅，好幸運。你一定要把握自己啊，充實自己啦，唔係有運到你都冇得行啦，係咪先？點估到我去廣播嘅啫？我初初入去咧就係 文字記者。 不是文字記者，是讀報紙， 讀報紙 即是現在的電視的寫人的名字嘛，那時候那個叫鄭敬斌，每個星期有一星期六有一個報章文摘的，那就請人讀報紙的，那知道他就會看中我的， 你把聲好， 我呢是一個同學，我就讀無記的嘛，無記大家知道哪間啦，讀無記的，無記有個同學呢介紹我又見他，那就試聲報章文摘，咁咪試咗就讀報章文摘。報章文摘之後咧，至到歐陽如德咧，嗰陣時冇新聞組嘅，嗰陣時有公共事務組管新聞嘅，港台就咁嘅。咁啊，裏邊有好多個記者嘅，咩個記者去做採訪嘅。咁啊，翻嚟交俾阿德叔，德叔咧就播。咁嗰陣時我哋出去咧就交翻俾德叔嗰時咧，要一盒嗰啲台長嘅聲 open view 一盒，話明三分鐘。多一分你都死啊！咁啊，剪好曬頭尾，有頭有尾，有訪問就交俾佢。佢聽過之後啱嘅就播收錢，唔啱嘅抌落垃圾盒，你就播嗰日就食白果。 哦，就係計件嘅， 計件嘅。咁合合後咧就係、是、有叫陳米敏，就係嗰啲佢嗰陣時香港原來分好多個中文台，一台台長、二台台長、三台長，就揾我澳門講菜啫。咁啊～嗰陣時跟大聲耳韋基信 啊， 係澳門講賽車， 即係第一代嘅廣播佬啊，葉冠智 係啊，咁咪講賽車，講賽車翻嚟咧就點解要廣播咧？就係葉冠嗰陣時我兩個師傅，一個葉冠智，一個盧振軒，各位都識噶啦嚇，個個都一把交椅噶嘛。咁啊，原本我入去咧就替阿軒叔退休嘅，軒叔係年紀大啦，想退休咁啊。見到我喺港台又幾活躍啊，又幾生動咁入嚟學廣播咁啊，跟佢軒叔教我嗱，你點即係啲要點點樣樣？咁點知葉冠接咧呢位仁兄咧，佢係中做大戲，我諗台長其實先係做大戲噶嘛，佢出嚟啲而家咁唱啊，要唱翻兩句噶嘛，佢去做大戲唔廣播，咁俾我要頂上咧。咁原本軒叔話預備退休噶嘛，咁俾我頂咗大聲葉。圈叔冇得退休，再圈叔个林唔林声就揾林尚义入嚟教佢，我就退休就变咗我拍林尚义，收尾林尚义咧就俾商台挖角去咗，咁我细佬入嚟顶佢个位，咁及埋咪德能啊、李联辉啊、赖宇正啊嗰啲都喺度讲过噶啦， 但系咧七几年嘅喎嗰 时，冇七几啊。六幾咋？因為我72年正式轉為港台職員啊嘛，之前嘅事噶啦，六幾年，六七六八，六七六八年咯。 嗱，咁阿基基嗱就頭先提到阿大生業啦，而家就年紀細啲人就完全冇印象嘅， 冇啦。 你嗱你講少少阿大生業，即係當年 我哋都好多人冇印象啦，唔好講話阿葉生啦， 殺聲機啊嘛，大生業 就。有幾句就佢好經典噶嘛，第一樣嘢就係大球場之紅旗今日冇掛起嘛， 佢好多嘢嘅，但係佢兩個好明顯有分別嘅。圈叔啊，盧振軒咧就沉實啲，即係文雅啲， 斯文啲。 大聲葉咧就係比較興趣高啲，講句唔好聽啲啊，哗眾取寵嘅越多，所以咩花咩成日都係佢改嘅， 激情啲 啊，激情啲。啊！ 咁所以踢緊波，踢緊波，我都聽到佢把聲。 所以而家咧變咗，即係我同蒼宇有個比，好多人問我：你同蒼宇點啊？嚴格嚟講就咁嘅比較。佢係師承盧振軒，我係師承大聲葉。佢咧就穩重，因為佢球員出身，佢識得好多嘢嘅。但係佢冇我哋咁激情，冇我哋咁即係好多好多興趣之類之類嘅，陰陽啲嗰啲冇我哋啲咁嘅嘢。我哋係另外一派。 咁啊，後期。阿叔都多嘢講啦，都大聲噶都。 後期是他講，因為我離開了香港嘛。 因為是講，所以他才是多嘢講。有你喺度咧，佢又冇嘢講。 你今日就唔係我噶嘛？ 不過你係橫跨幾個界別喎、啊啊。有電台啦，電視台啦。即係香港冇個電冇一個電視台，你冇 講過。我如果誇張啲講過，我會神奇。我其實唔應該係足球評述員，我係廣播界嘅人。嗯，電視台、電台，你問你邊間未做過？唔好逐間講，間間我都做過。商台、港台、新城電台啊，有線、無線、亞視，執笠嗰間街市我都做過。 破紀錄， 破紀錄啊！咁啊，仲有就係、是。有邊個人而家有做？而家仲有德能同我細佬好似係嘅啫，即係又講過電台又講過電視嘅、嗯。因為點解咧？唔係我叻，而家冇電台廣播。你想追我，我俾條馬鞭你，你追唔到啦。 唔係你依家仲冇咁好中嘅，真係你依家真係出山都用得啊！ 把聲好強， 好搞喎！真係出山講句唔係啲係衰收尾。 我喺蜜花神都聽過你講過舊 嘢，啲唔係嘅，嗰啲咧就嚟咧，應該佢話月尾開嘅嗰個杯咧小球賽嘅，東佢成日去，不過佢唔踢啫嘛，佢唔肯露啲功夫俾啲兄弟睇啫嘛。 東南杯係咪叫？ 東南海杯，東南海杯，年年一次嘅，都係六七搞嘅。 今年疫情唔知會唔會搞？ 今年個原本定五月尾嘅，但我諗都唔得 㗎。得啦，唔得啦。 男仔波你講好多啦，女仔波講過未？ 女仔波電視又講過。 系， 有線嗰個2004年啊，中國咪搞個女子世界盃喺中國打啦，嗰年我咪講啦，嗰年我同有線做足喺國內帶隊採訪、現場直播乜我都同佢做足， 即係男仔波、女仔波， 女仔波，仲有啊，乒乓波、單車、籃球、杜海榮。年宵会、公展，有冇数？有排你数啊？ 边有嘢教你玩？边有？ 边有？ 坐车有， 坐车车， 坐车啊！嗱，我哋呢一节咧结束啊！嗱，即系点啊 ？K K 喺度咧，我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，因为你睇过当年啲球员踢波，我哋就睇得少。嗱，你依家讲讲咧，就系当年你见过啲球员咧，同而家啲球员比较一下。我依家翻嚟啊！